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02集，书。新造的太学地处城西，后门通往西城门，那里街巷纵横，许多的商铺民宅。庞玉虽然不靠谱，但也知道赵兰可是公主，这丢了还得了，就边跑边嚷嚷。开封街上不少人呢，见小侯爷干嘛呢，有几个相熟的地痞就跟着追，一听有人绑票，忙招呼人帮着堵路。欧阳春花边跑边寻有没有黄成军，包岩从怀里摸出联络用的响箭就扔上天了，三人紧追不放，赵兰也不老实，被人扛在肩膀上拳打脚踢的，还嚷嚷喊救命，一时间城西大乱。庞玉越追越不对劲儿，这帮人专街绕巷的，这是去哪儿？几个地痞路熟，就给庞玉指路。此时葛青已经追上了包岩，葛青刚落地，身边白色身影一晃，就见白玉堂和展昭提着萧梁和小四子到了。包岩就指着前方的巷子嚷嚷， 刚才三个人把公主抓走了。 话刚说完，头上红色身影踩着屋顶几个跳跃，跟只鸟似的落在了巷子里最高的一座屋顶上，蹲着看，一眼瞧见了带着几个地痞穿巷子的庞玉。白玉堂将小四子和萧良给了包岩，也上了房。孔佛修带着大批人马赶到，命人将这片巷子都围起来，外头乱作一团。巷子里抓着赵兰跑的正是那三个囚犯，此时三人躲在一个草棚里，邱建捂着赵兰的嘴，另外两个紧张地看外边的情况。三人也慌了手脚，你一言我一语地相互指责， 怎么这么多人，你轻点儿，可别闷死了。 接下去怎么办？ 把他抓去哪儿啊？他没说呀。 不会让我们宰了他吧？ 赵兰一惊，另外两个贼直摆手， 要死啊，杀人要砍头的。 赵兰直摇头，呜呜挣扎，最后索性啊呜一口咬了邱建的手，邱建赶忙松了手，正想凶他两句，就听赵兰喊， 慢着。 三人都一愣，看赵兰，赵兰看看三人， 你们知道我是谁？ 三人摇摇头， 不知道我是公主，那帮我来干嘛？ 小姑娘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不是我们要抓你，我们也是听命于人。 其中一个瘦得跟猴似的年轻男子开口解释，另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点头， 有人吩咐我们抓你走。 抓我去哪儿啊？ 三人为难，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摇摇头，赵兰嘴角抽了抽， 三个傻缺吗？ 谁知道会这么多人围过来， 应该是刑部的狱官。 狱官？你们是逃犯啊？ 三人又对视了一眼，似乎是有不少难言之隐，最后只得叹气。这时外头已经传来了脚步声，孔佛修刚将这巷子围起来，这动静就把欧阳少征的黄成军给引来了。欧阳下马一眼看到淳华就来气， 怎么又是你啊？ 淳华捂着屁股躲在孔佛修身后，包岩赶忙帮着解释， 不关淳华的事，有逃犯绑架了公主，跑进巷子里了。 霍麒麟一听，这还得了，于是让黄成军将巷子堵上了，挖地三尺搜。三个囚犯躲在草棚里急得满头汗，赵兰虽然有些害怕，不过看着这三人貌似是受人控制，就提议， 不然你们放了我得了。 三人对视了一眼，似乎是在犹豫，这时就听脚步声响，有人喊了一嗓子， 小侯爷，这里有双玉佩。 众人一愣，赵兰伸手摸了摸腰间，刚才大概被放下来的时候，腰上挂着的那块玉佩掉了。庞玉这会儿就在草棚外边，接过那地痞给他的玉佩，一眼认出来是赵兰的，于是小侯爷就开始四外看了。 眼前一条直巷子，是个死胡同，一旁一个草棚子。庞玉一眼就瞄见那草棚了，眼皮子一挑，对着草棚子吼：“ 出来！” 三人对视了一眼，赵兰就见秋剑将刀摸出来了，惊得睁大了眼睛。 不知道庞玉带了多少人来。 庞玉话音落下，就见草棚里果真人影晃动，没一会儿，只见一个大个子手拿着匕首，挟持着赵兰走了出来，身后跟着两个同伙。庞玉瞧着赵兰脖子上那把匕首，眼皮子直抽，跳着脚指秋剑：“ 哎，你刀子拿远一点，别伤着他。” 这叫什么事儿啊？ 退后，不然我杀了他。 秋剑见来的不是官兵，就一个公子哥带着两个地痞，就威胁庞玉。庞玉示意那两个地痞退后，然后劝秋剑：“ 我说大哥，哎，你作死啊！快放了他，放了他啊！伤他点皮肉是要杀头的。” 秋剑此时也疑惑，刚才听那些人叫这公子哥小侯爷，外边又有那么多官兵，傻子都知道太学不是谁家闺女能进去念书的，这姑娘究竟什么人？这时外围大批士兵跑来的脚步声都听到了，秋剑紧张地拿着刀乱晃：“ 赶紧让我们走，不然他死定了。” 大哥 你小心本公主的脸啊。 赵兰就看着眼前那小刀明晃晃的晃啊晃，紧张的要死。只是那刀晃了一会儿之后，赵兰忽然眨眨眼一歪头：“ 啊，刀呢？” 庞玉和两个地痞也瞧着那大个子，就见他手上的刀突然不见了，正握着拳来回挥舞着威胁他们，样子挺滑稽。这么着晃了几下之后，秋剑也貌似觉察出不对来了，低头一看，自己手上的刀不见了。正纳闷，就听嘡啷一声，三把匕首被扔在了草棚前边的地上。众人下意识抬头，就见一个红衣人抱着胳膊坐在草棚上。赵兰一眼看到救星了，激动：“ 蒋大哥， 我还没见过你们这样的讨狱犯呢。究竟是你们自己逃出来的，还是有人放你们出来的呀？” 展昭无语地看着那三个逃犯，直摇头。三人一愣，秋剑就感觉手中一空，再看赵兰也不见了，身边就站着个白衣人，那个帅呀。赵兰也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就感觉有人把自己拉出来放在了庞玉身边，不过这个过程中都没人碰到他。庞玉赶紧拉着赵兰查看，发现一根头发都没少，拍着胸口念阿弥陀佛。站在秋剑身边的自然是白玉堂，看见三人听到展昭问话之后的反应，五爷心中有数，这三人绑架赵兰纯属自找麻烦，而且意义不明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看来是有人指使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对着三个小贼已经不感兴趣了。庞玉何等精明，小侯爷想了想就问赵兰：“ 他们抓你之前你碰到什么事情没有啊？”“ 啊，有个白衣人在林夫人书房偷书。” 赵兰话没说完，展昭和白玉堂已经一闪没影了。此时歌清已经到了，身后跟着抱着小四子的包岩他们。孔佛修将那三个犯人押走，看了看左右：“ 展昭和白玉堂呢？” 欧阳也到了。火麒麟看着那三个小贼，完全不像是绑架公主的料，怎么回事？这时候黄成军一个副将跑来找欧阳：“ 将军，太学又着火了。”“ 我说太学是怎么搞的，还能不能好了？这三天两头出事，怎么回事啊？” 而此时展昭和白玉堂已经赶到了太学。太学并非整个着火，烧起来的只是林夫子书房里的一个书架子。林夫子一把老骨头，正拿着扫帚灭火呢，熏得一脸黑烟。展昭赶忙将他拉住，白玉堂掌风灭了火，可那书架上的卷宗已经烧了大半了。“ 哎呀，谁那么缺德烧我书啊？” 展昭扶着老头坐下：“ 给他倒水，让他别激动。白玉堂走到烧了一大半的书架前，抽出了其中一本没烧掉的，看了一眼，发现是太学学生的名录。 名录？这应该是最没用的东西了，烧来干嘛？ 白玉堂又看了看残存的一些没烧掉的，都是历年太学学生的名册、考试的功课之类的，这有什么好烧的？展昭安慰了一下林夫子，走到白玉堂身边。 赵兰说那人偷走了一本书， 剩下的都烧了，是为了让我们不知道他偷走了哪一本吗？ 赵兰看到他偷书，一定会叫人来的。 于是那人就叫那三个逃犯绑走赵兰，是为了制造混乱，必定所有人都跑去救公主，于是他好趁机放火烧书，这算急中生智啊。 白玉堂看了看书架，是从中间开始烧的，所以下边的书保存下来的很多，上边的几乎都烧光了，特别是中间几层一本没剩下，应该是泼了火油。展昭背着手在书房里转了起来， 没准儿还拿走了别的什么呢， 或者烧了些别的什么。 白玉堂指了指那堆焦灰，展昭摸下巴， 那、相当的可疑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